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十九回，少李怀、任怀、任贡结案，华国祥投县呼冤。却说狄公见少李怀不肯招认，仍命收入监内，随即差马荣到六里墩提孔万德到案。马荣领命去后，次日将胡德并王求氏一干原告与孔万德一同进城。狄公随即升堂，先带孔万德问道：本县为你这命案费了许多周折，始将凶手击获，唯是他忍苦挨刑，坚不吐实，以此难以定案。但此人果否是正凶不是，此时也不能据定，特提汝前来，究竟当日那姓少同姓徐两人到你店中投诉时，你应该与他见过面了，规模形象量皆晓得。这姓少的约有多大年纪，身材长短，你且供来。孔万德听了这话，战战兢兢地禀道：此事已隔有数日，虽十分记忆不清，但他身形年貌，此人约有三十上下的年纪，中等身材，黑面长瘦。最记得一件，那天晚间令小人的伙计出去沽酒回来，在灯光之下见他饮食，他口中牙齿好像是黑色。大人昨日公差将他缉获来案，小人并不知道在先，又未与他见，并非有意误灾，请大人提出当堂验看，如果是个黑齿，这人不必问供，那是一定无疑了，且小人还记得了那形样，一看未有不知的。狄公见他指出实在证据，暗说：天下事可以谎说的，这牙齿是他生成的样子，且将他提出看视。当时在堂上标了禁签，禁子提牌，将少李怀带到案前，当中跪下。狄公道：你这厮昨日苦苦不肯招认，今有一人在此，你可认得他吗？说着用手指着孔万德令他计时。少怀礼一惊，复又心头一横道：你与我未曾识面，何故串通赵万全携仇害我？孔万德不等他说完，一见了面不禁放声哭道：少客人，你害得我好苦呀。老汉在六里墩开设有数十年客店，来往客人无不信实，被你害了这事，几乎送了性命，不是这青天太爷哪里还想活吗？当时进店时间，可是你命我接纳包裹的，晚间又饮酒的吗？次日天明给我房钱，皆是你一人干的，临走又招呼我开门，哪知你心地不良，出了正门就将那徐相公害死，一个不足又添上一个车夫。我看你不必抵赖了，这青天太爷也不知断了许多疑难案件，你想搪塞也是徒然。后向狄公道：小人方才说他牙齿是黑色，请太爷看视，他还从哪里变白？狄公听了此言，抬头将少李怀一望，果与他所说无疑，当时拍案叫道：你这狗头，分明确有证据，还敢如此乱言，不用重刑，量难定案。随即命左右取了一条铁锁，用火烧得飞红，在丹池下铺好，左右两人将凶犯提起，走到下面，将柯西露出，对定那通红的链子纳了跪下，只听哎呦一声，一阵青烟嗤嗤的作响，真是痛入骨髓，把个少李怀早已昏迷过去，再将他两腿一望，皮肉已是焦枯，腥味四起。只见执行的差役将火炉移到阶下， 命人取过一碗酒醋，向炉中一泼，顿时醋烟四起，透入脑门。约有半盏茶时，少李怀沉吟一声，渐渐的苏醒。狄公道：“你是招与不招？若再迟延，本县就另换了刑法了。”少李怀到了此时，实是受刑不过，只得向上禀道：“小人自幼在湖州县行生里，每年在此坐庄，只因去年结识了一个女人，花费了许多本钱，回乡之后负债累累。今年有一徐姓小官，名叫光启，也是当地的同行，约同到此买卖。小人见他有两三百金现银外，七八百两私货，不觉斗起歹意，想将他致死，得了钱财，与这妇女安居乐业。一路之间虽有此意，只是未逢其便。这日路过治下六里墩地方，见该处行人尚少，因此投在孔家客店。晚间用酒将他灌醉，次日五更动身，彼时他还未醒，勉强催他行路，走出了镇门，背后一刀将他砍倒。正你取他身边银两，突来过路的车夫瞥眼看见，说我拦截劫道，当时就欲声张。小人唯恐惊动民居，也就将他砍死，得了他的车辆，推着包裹物件，得路奔逃。谁知心下越走越怕，过了两站路程，却巧遇了这赵万全，谎言请他售货，得了他几百银子，将车子与他推载。此皆小人一派实供，小人情知罪重，只求大人开恩，我尚有老母。狄公冷笑道：“你还记得念着家乡？徐光启难道没有老小吗？”说着命那刑房录了口供，入监激进，以便申降上线。当时书役将口供录好，高声诵念一遍，命少李怀盖了指印，收下监牢。狄公方要退堂，忽然衙前一片哭声，许多妇女男幼揪着24、25岁的后生，由头门喊起，直叫深渊。后面跟这个40、50岁的妇人，哭得更是悲苦。见狄公正坐堂，当时一齐跪下案前，个人哭诉。狄公不解其意，只得令赵万全先行退下，然后向执差言道：“你去问这干人为何而来，不许多人，单叫原告上来问话，其余暂且退下，免得审听不清。”值日差领命，将一群人推到班房外面，将狄公吩咐的话说了一遍。当时有两个原告跟他进来。狄公向下一望，一个中年妇人，一个是白发老者，两人到了案前，左右分开跪下。狄公问道：“汝两人是何姓名？有什么冤意，前来纽控？”只听那妇人先开口道：“小妇人姓李，娘家王氏，丈夫名唤在公，本是县学增生，只因早年已亡故，小妇人苦守亳州，食贫如苦，膝下只有一女，名唤黎姑，今年19岁，去年经同一使亲来为媒，聘本地孝廉华国祥之子文俊为妻，前日才与吉日复勇于归，未及三朝，昨日忽然身死，小妇人得信如同天塌一般，赶着前去观望，哪知我女儿全身青肿，七孔流血，眼见生死不明，为他家谋害，可怜小妇人只此一女，满望半子收成，似此苦楚，求青天深雪呢。”说毕放声大哭，在堂下乱滚不止。狄公忙命媒婆将他扶起，然后向那老者问道：“你这人可是华国祥吗？”老者禀道：“便是国祥。”狄公道：“家儿家父本是人生乐事，为何娶妻三朝，既行谋害？” 还是汝等翁孤凌虐，亦是汝家教不严，儿子做出这非礼之事，从实供来，本县好前去登场相验。狄公还未说毕，郭祥已是泪流满面，说道：举人乃失礼之家，岂敢肆行凌虐？儿子文俊，虽未功名上达，也是应试的童生，而且新婚燕尔，夫妇和谐，何忍下此毒手？只因前日佳期，晚间儿媳交拜之后，那时正宾客迎堂，有许多少年亲友，欲闹新房，举人因他们取笑之事，不便过于相阻。谁知内中有一胡作宾，乃是现学生员，与小儿同窗戚友，平日最喜嬉戏，当时见儿媳有几分姿色，生了妒忌之心，平脚论头，闹个不了。举人见夜静精深，恐误了古时，便请他们到书房饮酒，无奈众人异口同声，定欲在新房取闹。后来有人转园，命新人饮酒三杯，以此讨饶。众人俱以首肯，唯他执意不从。后来举人怒斥他几句，他就恼羞成怒，说取闹新房，金玉不尽，你这老头似此可恼，三招内定叫你知我的厉害便了。众人当时以为他是戏言，次日并复行请酒，谁料他心地窄狭，怀恨前仇，不知怎样将毒药放在新房茶壶里面。昨晚文俊幸而未曾饮喝，故而未曾同死，媳妇不知何时饮茶服下毒药，未及三鼓便腹痛非常，邓时何家起身看事，连忙请医来救，运有四鼓，一命呜呼。可怜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，竟为这胡作宾害死。举人身裂近身，俱遭此祸，务求赴台申雪。说着也是痛哭不止。狄公听他们各执一词，乃道：据你两造所言，这命案明是胡作宾找祸，此人但不知可曾逃逸？华国祥道：现以牛饼来源，在衙前伺候。狄公当时命带胡作宾到案，一声传命，早见仪门外也是个四五十岁的妇人，领着一个后生，哭喊连声，到案跪下。狄公问道：你就是胡作宾吗？下面答道：生源是胡作宾。狄公向他高声喝道：还亏你自称生源，你既身劣骄养，岂不达周公之事，冠婚丧祭，事有定义，为何越愤而行，无理取闹？华文俊又与你同窗戚友，夫妇乃人之大伦，为何见美生嫌，因嫌生妒，暗中遗害？人命关天，看你这一领青山也是辜负了。今日他两造巨控，本县明察如神，如当日为何起义，如何下毒，从速供来，本县或可略分言情，从轻你罪。若为你是赞门秀士，视为护符，不能得行拷问，就那是自寻苦恼了。莫说本县也是科第出身，十载寒窗做了这地方官宰，既是那不孝贪婪之子，遇了这重大的案件，也有个国法人情，不容袒护。而且本县是言出法随的嘛。狄公说了一番，不知胡作宾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19回完。